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曾被你想起 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

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Oh,

做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虎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完达山南麓，与乌苏里江为界，与俄罗斯联邦隔水相望。这是一个以农业、绿色食品产业、边境贸易、旅游业、医药等产业为主的新兴口岸城市。这里是爱国者的教育基地，更见证了历史的磨难。虎林浑然天成的生态风光，厚重深远的红色文化，独具魅力的异域风情，吸引着无数的旅行者趋之若鹜。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黑龙江虎林市。黑龙江省虎林市旅游委负责人李守军介绍， 虎林呢是天然地境，全市总面积是9334平方公里，有 A 级景区 达到七处，旅游景区线路达到28条。虎林呢，又是千亩荷花第二次大战终结地，珍宝岛是1969年珍宝岛战役，是咱们国家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这么一场胜仗，捍卫了主权。我们推出这条线路，也是要记住这种历史，记住这种珍宝岛精神、北大荒精神，还有咱们这个抗联精神。 月牙湖位于虎林市东北方，距虎头镇18公里，形似一钩弯月，因此得名。湖心区像一轮满月，被月牙湖所环抱。盛夏季节，莽湖荷花妩媚旖旎，竞相开放，千姿百态，也给月牙湖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。沿月牙湖的外侧已经开发了6000亩土地作为旅游区，旅游区新建了揽月楼、度假木屋、湖心木桥、观河亭、船屋和钓鱼台等等旅游设施。这里是游人赏荷消夏、观鸟垂钓的好去处。位于黑龙江支流乌兹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，因为岛屿形似元宝而得名。在乌兹里江上作业的老一辈中国渔民称珍宝岛为翁岛。冬季时，珍宝岛气候寒冷，平均气温在-20度左右，而夏季的平均气温则在22度左右，寒暑气温相差极大，冰期很长，达到5个月之久。黑龙江省虎林市旅游委负责人李守军介绍说， 虎林处在乌苏里江起点的位置，盛产呢3花5螺18籽、品鱼啊，还有咱们这个东北的杀猪菜以及农家菜等等，这个在我们的像烤鱼啊什么这些美食，都希望全国各界的朋友去品尝。 北京到虎林的知青专列将于今年7月正式开通，它不仅是一次难得的神奇之旅和神秘之旅、神圣之旅，还是一次全国知青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展示。而在后续还将有5到10趟的旅游专列陆续从上海、杭州等地开往虎林。看二战之谜，访珍宝岛神秘之战，赏珍宝岛湿地，品乌苏里江文化。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黑龙江虎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put you in a trance.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 窗铃响如叮咣的轻轻带着多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和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可以用 MLB 写了封信给会的距离，加了多三色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